let me switch this flow real quick. Go getter, be for vendetta. Whatever, I just do better. Trendsetter, search for the cheddar. No pressure, float like a feather. Smooth dude, big moves, big trees. Like smooth, now I'm back. Let me bring it back to the track, oh yeah. Can't stop, won't stop, yeah. 当我快乐时，我听的歌是这样的。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，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我温和地接纳一切无侵略性的朋友，有耐心地倾听他们生命当中具体的人和事，虚心地吸纳信息、经验和知识。但是对热衷于生产和高压输出大道理的人，我始终保持警觉和距离。听过太多别人的道理，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人生，这是必然的。莫失己道，勿扰他心，道理还是拿来管理自己吧。我始终认为，通过自我建设让自己成为更美好的存在，是比言教更好的心灵指引。